好，我们要开始讲到《红楼梦》的第70回。我们大概在69回的结尾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就70回大概是一个《红楼梦》长篇小说里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我们大概看到从64回、65、66、67到69回，这几回当中都集中在讲尤二姐跟尤三姐的故事。那这两个有一点在《红楼梦》里面分出来的一个岔路啊，就是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应该是宝玉、宝钗、黛玉的故事，可它出来了一个岔路，那么这个岔路就是集中在表达尤二姐跟尤三姐的命运。所以我一直觉得64回到69回如果抽出来，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中篇小说来看啊，就是现在戏剧里面所谓的红楼二游啊，就是一个比较独立出来的一个篇章。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毕竟它是一个长篇小说，一个大小说。那么一个大小说在它进入到一个比较情节上的独立的一个高峰之后，它怎么转回来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啊。例如说，尤三姐自杀了，尤二姐自杀了，我们都可以读到69回时候觉得，读到尤二姐自杀以后，你会觉得作者有点难写下去，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如果大家有创作的经验，你就会觉得创作当它到一个高峰的时候要转是非常难的。所以过去写八股文啊，比如说讲什么起承转合，那么这个起跟承到转的时候，等于第三个部分。如果我们以诗来讲啊，唐朝的绝句，这四句里面第三句常常是重要的东西，就怎么样去把前面的场景转到最后做结尾。我想我们在艺术上常常会讲到一个叫做结构，写诗的结构，其实作曲也在讲结构。如果大家熟悉听西方的交响曲，第一乐章到第二乐章到第三乐章，它怎么准备到第四乐章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转。所以70回的开始，你可以看它用两个事情在转前面的事件。那么就是尤二姐吞金自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极其悲哀的感觉，你假设读者在读的话，读到可能落泪的这个状态。好，接下来你要让他怎么擦干眼泪继续要读《红楼梦》下面的故事，这个我叫做转。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很有趣，他当然交代了一下贾琏陪伴着尤二姐的尸体7天7夜在旁边做佛事念经超度尤二姐，你感觉到贾琏的这个有情有义的部分。然后到最后送葬，那送葬的时候家族里面什么人都没有去啊，王熙凤说她身体不舒服就不去，那所以就是贾琏还有尤二姐的姐姐尤氏，还有这个王熙凤的管家王信夫妇，他们去了。所以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蛮荒凉的一个葬礼。好，等于是把69回做了一个结尾，做了一个结尾以后转回来，我们就看到很有趣，就是宝玉知道了这个事情。那宝玉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就开始有一点落寞啊，就觉得怎么这些美丽的女孩子然后也没有被好好的对待。就是宝玉其实是一个护花使者的一个身份，他永远觉得这些美丽的少女应该是被照顾的，所以没有被好好照顾以后，他有一种感伤，也有一种难过。那么这个时候就传出来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说贾府里面有8个年龄已经到25岁的男佣人，他们需要结婚了。好，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可能提醒我们说，《红楼梦》的时代不是我们今天自由恋爱的时代。那么这些佣人平常就是说，好，他也许在做一个很低等的工人，拉车啊或赶马啊之类，可到25岁的时候，他们等于是贾府的奴才啊。我们知道奴才这个字的意思，当然就是他是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那主人也要为他去着想，说他25岁了应该要结婚。那结婚怎么找对象？他不可能说好上网去帮他相亲啊，或者是找恋爱的对象，不可能。那就是在贾家里面找年龄相当的丫头就发配给出去。所以其实这一段很重要，你会发现70回我觉得他的这个转其实在暗示接下来所有的人要开始散了。散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年龄，就是这些女孩子到了16岁、17岁，她必须要嫁人了，所以可能就是看到哪一边有一些男的需要结婚了，她就发配。发配这两个字， 我们有时候讲说是犯了罪发配充军，可是现在发配是说就帮你随便找一个，你自己也不能有主张啊，就是说把你发配给谁就是谁。那么所以当时就是鸳鸯啊，贾母身边的丫头鸳鸯、琥珀，还有王夫人身边的丫头彩云，那么这三个丫头的年龄都到了要发配，可是鸳鸯不肯走。鸳鸯不肯走是说我一辈子就是服侍贾母，我们记得前面有过贾赦来讨她做姨太太，她不肯的，所以她已经发誓说她这一生就是服侍贾母。那贾母如果走了，她服侍贾母过世了之后，她或者出家啊，或者自杀，她就摆明说我不跟你们贾家这些男人有任何关系，我的命运也不让你们随便发配，所以她就不肯嫁。那琥珀在生病，那生病的时候大概很难说啊，就让他去成亲发配出去，所以也拖下来。那彩云因为前一阵子跟贾环闹得不愉快，也有一点闷闷不乐，所以彩云也没有发配出去。后来就把凤姐、李纨房里的几个丫头就发配出去了。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小小的一个姻缘啊，其实对七十回是重要的，因为七十回让我们感觉到接下来所有的人要开始散。等一下大家会发现七十回讲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这些丫头年龄到了要走了，第二个就讲他们放风筝。我们知道风筝在《红楼梦》里面一直有一个象征，就是放风筝放到一个时候的时候是要把断线的。那这个断线有一个典故是说，当时觉得风筝是一种灰气，就是你的不如意、你的生病、你事业感情上的不好的牵连都把它切断，所以他们放风筝有一个习惯是放到一个时候就用剪刀剪断。所以等一下到七十回的结尾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林黛玉在放风筝啊，她的佣人帮她放，后来就说好够了，线已经放得差不多，我们就断线了，那就把林姑娘的病一起放走。所以风筝有另外一个意思，跟我们今天玩风筝不太一样，所以中间还插了一段，就是有人看到一个风筝掉在地上就捡回来，那别人就跟他警告说你不要乱捡人家的风筝，不晓得谁家放的灰气，就是放风筝是放灰气，就放掉你的那个不好的不吉祥的命运的一部分，所以风筝也不能乱捡回来的。所以这里面都在讲一个暗示，这个暗示是包括了我们刚才讲这些人的年龄到了，那年龄到了又要嫁人，嫁人其实就是跟自己原有的人的关系线要断，线要断掉。所以我们大概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在第五回里面贾宝玉做梦看到的判词里面讲的最明显的一个风筝的图像是讲探春，就探春它是一个断线的风筝，因为它后来嫁到最远。所以《红楼梦》最后面的一个悲剧其实是说这些青春的少女他们的青春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年龄都到了，年龄到了不是谁的命运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只要是结婚本身就是一个散的开始啊，因为他们可能结了婚以后这个对象是谁，然后他会怎么被对待，以及将来他们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见面，因为嫁到不同的婆家去了啊。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红楼梦》真正的某一种感伤其实是一个女性婚姻构成的那种悲剧。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朋友会觉得结婚是一个喜事，也觉得蛮开心的。我有时候会建议很多朋友看那个像日本很好的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像特别是晚春，就是日本那个电影里面常常会让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在出嫁前要盛装起来，就是日本人要穿12件到18件衣服，那么最后盛装，可是他出门前最后一个动作是跪下来给爸爸告别啊，就说感谢父亲养育之恩，然后那个时候你觉得那个画面是很不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东方的婚姻里面有一个是喜剧里的悲感啊，一种悲伤的感觉，因为有点让你觉得是一个女孩子她的青春的结束，特别是在过去因为他的婚姻本身 有时候连见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样他都不知道的，就是他去嫁去了一个完全不可知的命运的状态。所以我想《红楼梦》在第七十回里面其实有点在讲这个东西，那也呼应着前面尤二姐尤三姐的命运，其实也是这些共同女性的命运，就是尤二姐尤三姐到最后他们还是要找一个对象的。所以尤三姐找到了柳湘莲，尤二姐找到了贾琏，他们各自以悲剧收场。可是好像《红楼梦》的作者在问，《红楼梦》里面到底有哪几个女性最后她找到了一个她圆满的归宿啊？这个圆满的归宿是她自己可以满意的，因为其实她们的命运在不自主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是《红楼梦》在第七十回转的一个有趣的一个部分，就一方面是大的小说结构的章节还在延续，可它很巧妙的就借着这些事件把它又转回来。那转回来以后，林黛玉就想做一件事，就是说重建桃花社，因为是春天，大概是3月2号，阴历的3月2号，大概是4月初，就是我们的清明前后，那个时候大概都是花开的季节，桃花在开。那林黛玉看到桃花开了，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桃花行》，一首长诗。我们记得林黛玉之前写过《葬花词》，现在又写《桃花行》，好像有一点在尤二姐自杀以后一个小说的巨大悲剧里面想要再一次强颜欢笑，就是重建桃花社。因为这个诗社本来叫做海棠，海棠社是为了海棠花建的诗社，可现在觉得是春天再一次建桃花社。而且他们特别讲说，我们上一个诗社好像命运不太好，那个诗社到最后不了了之了，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慢慢结束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海棠是秋海棠，是秋天的花，他们觉得一个诗社建立在秋天好像本来就是一个衰败的感觉。所以林黛玉说，我们桃花季节，我们重建桃花社，那春天至少是一个比较兴盛的感觉。可是你会感觉到这些面临到青春要到了最后的这些少女已经有一点拖不动了，就是他们的命运大概一一要揭晓啊，都到了16、17岁，你不可能不面对当年的女孩子要面对的婚姻问题啊。所以我想那个青春的感伤在这里面就透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想这一部分里面啊，我希望我们从文本里面啊慢慢带着大家看一下，特别是他怎么转接到69回的开始啊，讲到贾琏。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会让我们特别的对贾琏这个我们平常其实蛮看不起的一个有点无能有点懦弱的男孩子，忽然有了一点多一点好感啊。就是他对尤二姐最后真的是7天7夜陪伴在那个尸体旁边，好像在做很多的忏悔啊，很多忏悔的工作。所以在70回开始的时候，他说贾琏在梨香院半宿7日夜啊。我们记得69回里面讲到梨香院是尤二姐的尸首停灵的地方，所以贾琏就亲自陪伴在那里7天7夜，那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啊，请和尚请道士来念经来超度尤二姐。那贾母就叫他去了，你看到老祖母还是命令下去，可是老祖母叫贾琏去骂了一顿，是因为王熙凤在后面讲了挑拨的话，所以贾母就说不准送往家庙啊，就说因为他听到的消息是尤二姐是得痨病死的。我们知道尤二姐是吞金自杀的，可是王熙凤把她编造成得肺痨死的，所以贾母说不准送，留在家庙，赶快就发丧出去。这里面都是很细的细节，让我们看到王熙凤狠的时候是毫不留情啊，这些地方毫不留情，甚至你会觉得王熙凤好像有点恨她的丈夫。那个恨是说她为什么去爱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她要阻止所有她丈夫对那个人的恩或爱。那通常我们读者来讲，我们会同情，我们觉得人都死了何必呢？可是如果从恨这个意思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了解的。我觉得王熙凤的某一种女性的心理特质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有一个女性叫米蒂亚， 我想很多人可能看过米蒂亚的戏剧，米蒂亚就是她丈夫，就是那个 Jason， 就是去找金羊毛的。那米蒂亚是一个会法术的一个女人，她有一点像女巫那种，长得很漂亮。那这个詹森就找了米蒂亚跟她一起去找金羊毛。那米蒂亚后来就违反了她的父亲，甚至杀死她的弟弟，就是为了要帮她的爱的丈夫去找金羊毛。那后来金羊毛找到了，找到以后他们就住在一个地方叫柯林斯城邦。结果这个时候米蒂亚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双胞胎，另外一个小孩，这样一共有三个孩子，那年纪也大了。那詹森就爱上了柯林斯的公主，年轻貌美，而且将来可以继承王位，所以就变心了。那这个消息传来以后，米蒂亚就是整个脸上面无表情。那个大概在我们西方看米蒂亚的戏的时候，看到那一场就觉得全身都发冷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女性的恨跟她要报复的东西，她是完全不露痕迹的啊。所以我印象里面好深，她就祝福她的丈夫说，哦，什么时候婚礼，婚礼怎么举行。那她说，我要亲手缝制最美的新婚的礼服送给这个新娘啊，就这个后来化成泉水的这个公主，这公主其实也蛮无辜的。她后来就用女巫做法的方法做了一件最漂亮的结婚礼服，里面全部是毒药，所以这个公主一穿到身上以后，整个是烧痛起来，就是像剧痛一样这样烧，全身的皮肤全部烂掉，就是米蒂亚的报复。可是米蒂亚在把这个礼服送给这个新娘去报复新娘的同时，她把两个双胞胎的孩子一手夹了一个带到郊外去杀死。那个是米蒂亚戏里面最恐怖的一段，就是一个母亲是最不会对自己孩子下手，是亲生的孩子，可她要报复她的丈夫。这个心理因素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她只有杀死这两个孩子让詹森痛苦到极点，她知道她丈夫任何报复，连她的新婚的妻子死掉都没有这么痛苦，是这两个孩子。所以米蒂亚现在常常作为西方心理学里面讲到女性的恨的报复性，叫做米蒂亚情节。以后我想大家会有蛮多机会在歌剧啊电影里面看到米蒂亚，就这个符号是一直在出现的。那么在中国的故事里，米蒂亚的角色比较少。那我想王熙凤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她的那个恨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从心理学上理解的话，其实我们对王熙凤就会多一个层次的理解或谅解。我不晓得有没有原谅的部分，因为其实读者读到这里很难原谅王熙凤，可是她的那个恨应该是可以被理解，因为她觉得在那个贾琏她的丈夫身上得不到任何一点点这种温暖，所以她会对丈夫对另外一个女子的那个爱她会恨到极点，所以她才会一再破坏一再破坏。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会觉得尤二姐都死掉了，那个停灵七日你就放手吧，可是因为是恨，所以她不会放手，因为不是现实利益的问题，是她觉得她要报复到极致，所以他就到贾母那边去报告，那么贾母也就命令这个孙子贾琏说不准停在家庙，所以贾琏没有办法，所以就跟那个和尚啊这些做法事的人就仓仓促促的在尤三姐的穴上，就是尤三姐的坟已经安葬了，就在尤三姐的坟旁边又点了一个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啊，过去就是一块坟地本来是尤三姐的，那么后来因为仓促也找不到坟地，就在那边再破一个穴，破一个土，然后把它埋进去，就是等于是同一个穴了，就是这一对姐妹就埋在一起了，破土埋葬。好，下面讲到送殡那一天，就是出丧那一天送殡，不过是族中人跟王姓夫妇尤氏婆媳而已，凤姐一应不管啊，凤姐一应不管。所以你会觉得贾琏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因为他的无能，他自己也不太会办事情，可是他对于尤二姐的恩情倒是这边可以看到。好，所以下面就开始转了，就转到刚才提到说管家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一共有八个25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好，这个就是在开始转了，就是把尤二姐的死亡的事件摆在一边， 开始进行另外一段故事，就是贾府的这些女孩子都到了成婚的年龄了，那男佣人也到了成婚的年龄，所以需要发配。所以在发配的凤姐就看了，看了以后就问贾母跟王夫人来商量应该怎么办。那鸳鸯发誓不去，自从贾赦要他娶她做姨太太以后，她跟贾家的所有的男孩子都不讲话，包括宝玉在内，她就是见了面连话都不讲，那也不盛装浓饰，就连化妆都不化妆，表示说我就是打定主意不嫁人了，不嫁人。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悲剧的命运，所以大概也是最好的一个下场。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思琪活活被拖出去发配，然后晴雯病死，就是《红楼梦》里面后来的丫头其实每一个下场都非常惨。那这个时候你回想说，哎，鸳鸯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她就是我不再嫁人了。因为任何的一个婚嫁对这些女孩子来讲都是悲剧，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红楼梦》曹雪芹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可能有最大的感伤，因为这些女孩子都是小时候跟她一起长大的，就她最好的玩伴，所以她有一种心疼的感觉。然后谈到琥珀生病，所以这一次不能发配，然后又提到彩云跟贾环的关系染了无医之症，吃药都吃不好的这种情感的病，所以最后只好把凤姐李纨房里的大丫头发配出去。好，从这里就开始转，转了以后作者很小心的还是在呼应前面。好，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诗社没有进行，就是没有进行诗社，可是仲春天气啊，就是到了春天了，气候很好。那可是宝玉心情很落寞，落寞的原因他用了四个动词，大家读到这一段，冷顿了柳湘莲，冷啊，柳湘莲是冷二郎，所以冷顿了柳湘莲，剑吻了尤小妹，就是用剑自杀的尤三姐，金噬了尤二姐，气病了刘五儿。还记得刘五儿吗？就是在厨房里面那个主厨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可身体不好，一直想要到宝玉的房里来做丫头的，可是后来因为玫瑰露的事情跟茯苓霜的事情爆发，她被冤枉就关了一个晚上关了一个晚上，所以她气病了。所以我们注意这四个动词，冷、剑、金、气，其实是在所有宝玉觉得美好的生命都受伤了。那柳湘莲的受伤是觉得生命里面的寒冷荒凉，觉得生命里面所有的热情没有了，所以就冷顿了柳湘莲，剑吻了尤小妹。尤三姐的悲剧是觉得生命如果这样子委曲求全，她宁可不活，所以用剑吻了尤小妹。尤二姐是忍气吞声的活下来，最后吞金自杀，所以用金噬了尤二姐。那刘五儿一直自视甚高，希望自己能够在宝玉的身边做一个比较好得力的丫头，结果被侮辱了一段，被关了一个晚上，所以气病了刘五儿。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四个句子非常特别，用了几个动词啊，冷、剑、金、气这四个动词。那我把它连起来，我的解释是说，《红楼梦》里面他所关心的这些年轻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梦想还有美丽追求的生命都受伤了。所以接下来《红楼梦》如果我们从七十回讲到八十回，你可以看到是一一受伤生命的表情。所以他先从这四个事情发生就变成了一个转折，所以宝玉因此闷愁胡恨，就是他觉得心情不好，他最好的朋友柳湘莲出家了，他最喜欢的尤二姐尤三姐自杀了，然后他最疼爱的刘五儿也气病了。所以宝玉他如果是一个关心美好生命的角色，他在这里就变成极其的落寞，极其的沮丧，一重不了又添一重，弄得情色若痴啊，就是其实都不是宝玉自己的事，可是我们在《红楼梦》里会觉得宝玉好像是一个生命里面对所有美好事物的一个眷恋者，所以所有每一个人在美的追求上受伤都是他的受伤啊，所以他用了情色若痴，语言常乱，好像染了郑重之气，好像就有一点糊糊涂涂得了病一样。 好，下面有两件事情又变成一个转啊，就是长篇小说要转真的不容易。你会发现他讲了一个两个完全不关紧要的事，一个事情是宝玉回到自己的怡红院，发现他很疼爱的那个从唱戏转成丫头的那个方官，还记得方官吗？长得很漂亮，在牡丹亭里面唱杜丽娘的，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女孩子，然后她后来就拨到宝玉房里面做丫头，叫做方官。那宝玉很疼她，宝玉又觉得她有时候打扮成男孩子更好看，就给她取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叫耶律雄奴。后来又发现说这个方官很美，她就给她取了一个当时最珍贵的法国的一种金星玻璃啊，就是一种有点像宝石水晶那种东西，里面有金色的星的一种黄色的玻璃，叫温杜里娜，就给他取了一个法文的一个名字。那么现在他回到家里，就发现方官被晴雯、麝月两个大丫头压在床上在挠痒啊，就是弄他的胳肢窝。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红楼梦》里面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就是几个丫鬟在那边玩。那可是这个就是转，就是他怎么样让你忘掉尤二姐太过沉重的事情。不要忘记，就读者读过了尤二姐死亡以后，其实一下那个心情转不过来，就是你刚刚看过一个巨大的悲剧，你接下来要怎么样让他轻松下来？他就让几个丫鬟在那边挠痒啊，就注意那个画面，大家想象一下，晴雯、麝月两个大概16岁的丫头压着一个14岁的丫头在那边挠痒。好，宝玉就进来了。宝玉进来以后说：“呵，这还得了？说你们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我也来帮忙。”所以他也跑上去挠那个晴雯的痒。其实真的有点像中学生了，可是这一段非常有趣啊，就是你只有读长篇小说，你会发现长篇小说需要这样的场景，短篇小说这种东西放进去的话会有一点啰嗦，就会觉得有一点偏离主线。可长篇小说因为它是大结构，所以它这个时候需要这种转的部分。我把这一段念一下，大家可能就了解到说为什么《红楼梦》里面这些没有故事发生，可是它在转折上特别有意义的片段。就是宝玉清晨方醒，早上醒来了，听到外间房里叽叽呱呱笑声不断啊，就觉得哎，怎么今天这么吵，大家在那边笑。那袭人就跟他说：“你快出去解救吧，晴雯跟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娜在咯吱呢。”啊，就用到温都里娜，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给同学取外号，其实温都里娜就是方官的外号，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有一点像中学生，他们的行径很像这个东西，而且常常会知道说宝玉是特别疼爱方官的，所以他说你赶快去救他吧，他被两个人在那边咯吱啊挠痒，就是掏他的那个腋窝让他在笑。所以宝玉听了赶快披上灰鼠袄子，灰鼠一种外衣，有点像我们今天里面衬毛的夹克。那注意一下，这个时候是三月初，阴历的三月初其实乍暖还寒，就是有一点要变春天了，可是还有一点寒冷，所以特别形容宝玉刚刚起来，刚刚起床的时候，早上清晨是比较凉的，比较冷的，所以他就披了一件灰鼠的袄子就出来看。那看到他们三个人，晴雯、麝月还有方官，被褥尚未叠起，其实早上起来应该要叠被子，这些丫头应该把被子叠好，可是被子还没叠好就闹起来了。那大衣也未穿，这个大衣倒不是我们现在的大衣，就是比较正式的服装，因为他们睡觉是穿的里面的睡衣，就是所谓的小衣或者内衣，那他们应该要梳洗完要穿正式的服装，这个叫做大衣。那晴雯穿着葱绿怨绸的小袄，红小衣，红睡鞋，披着头发，感觉一下画面啊。转折的里面很有趣，他讲得很细，就是晴雯穿着葱绿色的怨绸，就是府院的一种绸啊，比较精致的一种丝绸的料子的小袄，然后底下是红小衣，红睡鞋，注意色彩的配置，绿色跟红色，就是通常这些女孩子的内衣的部分常常是非常鲜艳的，就是东方跟西方很大的不同是西方常常把艳的东西放在外面，东方常常把艳的东西放在里面，那用很典雅的话来讲叫做含蓄，这个用比较不典雅的话叫做闷骚。我想东方美学跟西方美学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东方常常觉得最 引诱人的美是放在里面的，外面看起来肃静，可是里面有一种慢慢看到的艳丽的东西，那跟西方把最艳的东西放在外面是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些部分今天因为美学变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不了解啊，就是那个在什么星光大道上，你永远看他们在比谁穿的少，那个是非常西方美学的。可是如果是东方的话，常常是在这种时候反而让你看不到，然后你很想看，那是东方美学啊，就是刚才讲含蓄的那个美的感觉。所以他葱绿配红小衣红睡鞋，连鞋子都描写到红色的睡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身上啊，就坐在那个方官的身上在挠痒。所以这些画面其实本身在事件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并不是《红楼梦》的故事，可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年龄的小孩子玩在一堆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动作啊，就是挠痒。那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服在那里抓雄奴的蛾枝啊，蛾枝就是蛾条的这个地方，就有人是特别怕痒的，就是一抓这个地方他就会觉得很痒。那雄奴就是方官，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紧身的衣服，红裤绿袜，注意又是红跟绿，红裤子绿色的袜子，所以都是那个鲜艳的颜色，因为他们穿的都是睡衣，他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啊，不会这种大红大绿，可是他们的内衣的部分会是用大红大绿的，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得喘不过气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啊，就是我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到最后你很喜欢读的是这些片段，因为这些片段没有事件发生，没有故事发生，可是是生活的细节。那么作者也利用这样生活的细节把故事转过来。好，有没有发现你读到这里尤二姐的死亡已经忘掉了，因为刚才太沉重了，所以作者在那边落泪的那个感觉要一定要有一个情绪的转，所以作者的聪明就是利用三个小女孩在闹的时候把它转过来，把尤二姐的那个悲哀转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只有在长篇小说里你才有可能读到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不是一直悲哀的，真正人生有时候在最巨大的悲哀里面你还必须努力的强颜欢笑要过日子，这个才是最好的写法。就是如果作者继续在七十回讲啊，尤二姐死了多么难过，然后大家在那边哭，其实就有一点累赘。他忽然一转变成大家还是要过日子，早上起来就在那边玩起来，就闹起来了。所以有没有感觉那个感伤在这种对比当中他就被忘掉了啊？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说哎，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可能在家里发生了啊，可能是最亲的亲人死亡，可是过一阵子你又会觉得哎，怎么就开始跟兄弟姐妹说起笑话来了，那笑笑又觉得不太对，好像家里有这样的丧事不应该这样笑，可是你就觉得日子本来就要这样过下去。这个就是所谓长篇小说，你到某一个成熟的年龄你会知道长篇小说是真正的人生，就是人生是悲心交集啊，它是很多喜悦跟忧伤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解读这一段啊，就是为什么在尤二姐死亡之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滑稽的闹剧的这种感觉啊。那宝玉就上面说，就往上前说，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好，等我来看，我来帮忙，这样子。这个也非常宝玉，这样宝玉永远站在那个弱势的那一边。那所以你会觉得宝玉在前面陪着贾琏哭，对尤二姐的难过，其实也是一个他对生命不忍的感觉。那么现在是表现在小事情上，宝玉当然知道晴雯跟麝月跟方官是闹着玩，可是他的性情很自然流露出来说，怎么可以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那我来帮忙。那其实我们中学时候常常做这种事，说哇，你们两个大的在欺负一个小的，然后我们就去帮忙那个小，就是人有一种义愤填膺啊，或者是那种拔刀相助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宝玉的个性。所以宝玉说着也上床来咯吱晴雯，那当然说是帮忙了，可是其实也可以说小孩子就喜欢闹，就是闹成一堆了，他觉得你们三个人在玩我也不能够闲着啊，他也跑去闹，他就去咯吱晴雯。那晴雯很怕痒，所以就笑的就丢下了雄奴，就没有办法去咯吱这个方官，就跟宝玉对抓。好，有没有感觉到这一段整个都没有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小孩子在玩，可是 你慢慢会觉得《红楼梦》了不起，是他竟然把情绪转过来了，就借着这个事情情绪整个转过来。那匈奴趁势又把晴雯按倒，又在他的额下抓动，就是要去，就是弱势的变成强势的。那袭人笑着说，哎，你们仔细动着。好，注意这个收尾的人是袭人。袭人是谁？我们一再强调袭人是那个大姐姐，所以她永远说你们四个衣服都没穿好就在那边玩起来，小心冻到了，因为初春的天气还是有点冷的啊，就提醒他们。那又特别表现出了袭人的角色跟袭人的个性啊，就袭人大概就是我们中学那个时候特别成熟的学长，就他在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会出来讲话的啊，出来讲话。好，这是一种转，这个转把尤二姐的这个悲哀的情绪慢慢慢慢转掉了。可下面还没有完全了结，作者又忽然来了一个闭月，闭月是李纨的丫头，就说，哎，我们大奶奶昨天掉了一个手帕，你们有没有看到？好，注意一下，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这个小事又是一个转的方法，然后就有人说，啊，有有有，我昨天已经捡起来了，那么捡起来以后我把它洗了，又晾干了，那么在那里我现在拿给你。所以我还是希望建议大家，就说你把这两段如果从《红楼梦》里删掉，对大小说没有任何影响，可是在转折上有影响啊，就事件上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得出曹雪芹的那个写作的手法，就李纨打发碧月来问大家，昨天晚上奶奶在这里把一块手帕忘了，有没有在这里？那一个小丫头小燕就说，有有有，我在地下拾了起来，不知道是谁的，刚刚洗了出来晾着，还没有干呢啊，就晒在竹竿上。所以碧月看他们四个人乱滚，就笑着说，哎，倒是你们这里热闹，大清早起来就叽叽呱呱的玩到一处了。就觉得怡红院是特别好玩的，因为宝玉本身很鼓励这些小孩子们可以闹可以玩。那对比出来碧月说，哎，我们那边有点冷清，因为李纨是守寡的人，所以李纨有一点严肃，所以住在那边的宝琴啊什么也就被冰住了。他用了一个冰住了，冰这个我们叫相敬如宾啊，就是好像客人，永远像客人，不敢真正放松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朋友来家里说，哎，轻松一点，你就像当自己家里，那就不是冰住了。冰住就是说你永远好像在做客一样。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对比，稻香村，李纨的稻香村跟宝玉的怡红院是两个不同的感觉。怡红院这边打打闹闹大家很开心，那李纨的稻香村那边就有一点冷静啊，冷清。那宝玉说，哎，你那边人也不少，你们为什么不玩呢？那碧月说，我们奶奶不玩呢、啊、因为李纨本身有一点未老先衰啊，就是守寡的关系，所以她不能开玩笑，不能乱玩，所以两个姨娘还有秦姑娘，就是薛宝琴，也都冰住了。那现在秦姑娘又去跟了老太太啊，因为薛宝琴是贾母特别疼爱的，所以薛宝琴就住到贾母那边去陪贾母，她说就更寂寞了啊，就更寂寞。她两个姨娘今年过了，到明年冬天都要走了，又更寂寞了。好，注意一下那个转折是什么，就是刚才讲到说所有的女孩子都面临到要结婚的命运，所以大观园势必要树倒猢狲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结婚了，那结婚本身变成了一个散啊，就是曹雪芹回忆当中这些姐姐妹妹跟她在一起最好的岁月，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婚姻的压力，一旦婚姻的压力来了以后，曹雪芹就感觉到说这些女孩子都不能陪她了，她们各自要走向她们各自不同的命运，所以这个暗示就开始出来了。他说，你看看宝姑娘那里走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云姑娘都落了单啊！因为史湘云现在住在宝钗那边，所以他说因为香菱不在了，所以史湘云也有一点孤单。好，这个时候就点出了史湘云，因为史湘云她因为寂寞，她就去找黛玉， 而黛玉就写了一首《桃花行》的桃花诗，所以两个人就在看诗，然后又跟宝玉通报说赶快去看好诗。好，我们知道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生命里面有一种美的追求，如果写了一首诗，表示他们对生命里面有一个梦想在完成，所以他们会分享给同伴，分享给同伴。所以我觉得转到这个时候成功了，因为尤三姐的死亡、尤二姐的死亡是痛苦的，可是在青春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美丽的，就是对梦想的追求，所以他们会写诗，他们要分享诗的快乐，他们也想借着诗打发去知道有同年龄的人死亡的痛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六十九回跟七十回就变成了天平的两端，啊，有一点在对称跟比较。那宝玉听了就说，哪里的好诗啊。那翠里就笑着说，姑娘们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所以你可以看到，写了一首好诗，写了一首好诗以后，约在花园的亭子，沁芳亭是在水边的一个亭子，然后春天的时候桃花都在开，然后在那边读诗，某一个美丽的情景又要回来了。可是你会感觉到《红楼梦》一次一次的这个场景出来，到现在逐渐让你觉得是最后了，就是我们都有过一个美丽的校园，也都在那个校园里面可能跟朋友一起办壁报、办校刊、看花，可是曾几何时那个青春岁月将要过完了，啊，将要过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几次提到说，我们记忆里的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都有感伤，其实到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了。我觉得不是跟人分散的关系，其实是因为跟自己的青春告别，跟自己的青春告别最明显的时候在初中高中那个年龄，所以他会痛苦，他会感伤。那其实我好几次有提到说，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在社区里面，所以其实毕了业以后每天也在见面，有什么好哭的也不晓得，写什么毕业纪念册啊、送照片啊，写来写去的，其实每天都在一起，根本没有什么分离。可是你那个感伤现在想起来是跟自己的青春告别，所以很奇怪，这种感觉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学毕业比较没有，好像不是那么特别有这种感伤感。那研究所毕业根本更没有感觉了。所以我想这里面《红楼梦》的重点就会被抓出来，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跟自己的青春告别。所以这个林黛玉特别敏感，她在春天写到桃花，好像也是她最后一次要面临到的一个春天，因为接下来你就看到所有的人逐渐走向死亡，走向出嫁，他们要散了，他们的这一场美丽的聚会将要散席，啊，所以七十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宝玉听了以后就梳了头，洗了脸出来，就看到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在沁芳亭里，手里拿着一篇诗在看。好，没有揭晓谁写的，到现在都不告诉你这是林黛玉写的诗。那看到宝玉来了，都笑着说，这么晚了还不起来，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人作新，那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我希望大家记得，最早的海棠诗社是探春发起的。探春会觉得这么美好的年龄，这么美好的岁月，这么美好的花园，而我们的生命没有追求，好像是一种浪费跟糟蹋，所以他建议成立一个诗社。所以大家可以初一、十五，后来改成初二、十六聚会，然后每次在一起写诗。我们知道诗本身是一个梦想的见证，啊，梦想的见证。那么可是接下来到六十四回、六十九回的时候，这个诗社有一点耽误了，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想写诗，所以就耽误了。那现在他们就跟宝玉说，现在是春天了，那春天花又在开，季节比较温暖，那我们可不可以振作一下，我们应该在青春的尾巴再做一个诗社，好好写写诗。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抓到青春最后的那个尾巴的感觉。因为我一再强调说，如果你对《红楼梦》的大结构有了解， 你发现七十回以后其实是下坡，整个作者要收尾了，所以接下来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是死亡跟出家啊，都开始结束，他要结束这个篇章的这种感觉。那湘云说上一次诗社起社的时候是秋天，所以就不发达，那现在万物逢春，所以很好，这个季节刚好。那林黛玉写了桃花诗，我们就把海棠诗社改成桃花诗社。啊，大家可能听到过古代很好玩，那个很多皇帝一到什么国不太民不安的时候就改元，啊，就改一个年号，那表示说改元以后就会好一点。那他们现在也觉得说大概是因为那个海棠秋海棠命运不好，所以算一算八字改成桃花社大概会好一点啊，就是改运的意思，其实要有一点改运。那他就跟宝玉讲，那宝玉说很好啊，我们就再办一个诗社，然后就跟大家要这个诗来看。那大家没有立刻把诗给他，就是我们去找稻香老农啊，稻香老农就是稻香村的李纨，因为他是海棠社的社主，还记得吗？啊，他是海棠社的监社御史，所以大家就说我们去找李纨一起来看，那表示说我们要借这首诗提出一个新的构想，好像我们改组啊，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诗社改组，因为过去的诗社有点不像样子，那么借着这一次改组可能可以振兴一下，所以大家就到了稻香村。然后宝玉一面走一面看纸上写的《桃花行》这首诗。我想在解释《桃花行》之前啊，我就是按照他念一遍，大家去感觉一下，因为所谓的行这种歌行有点仿乐府体，它是比较白话的，因为行这种诗体啊，比如说我们讲杜甫有兵车行、丽人行，所谓的行这个它是一种歌谣的形式，一种诗歌里的歌谣形式，所以它特别是朗朗上口的，特别容易朗朗上口，所以因此你会觉得它用到的典故或者太过艰深的字句都比较少啊，都比较少，所以特别注意这个歌行体。比如说汉乐府里面有饮马长城哭行，所以这个行这个字我们现在因为不常用了啊，我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话其实就是流行，就是一个东西会在口传里流行，其实就等于是当时的流行歌。因为有些诗不可能流行，因为可能曲高和寡，可是可以在大众间流行的歌，这种诗就叫做行，歌行体啊，所以他用的这个句法跟他的语言都是比较白话的啊，比较白话。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我们这样读一遍以后，大家可能就会感觉到林黛玉在这个春天因为看到桃花的开放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一首非常好的一首长诗啊。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东风有意接帘拢，花欲窥人帘不卷。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花解帘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风透香帘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闲胎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平。凭栏人向东风泣，倩裙偷傍桃花笠。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雾里烟风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天机直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山枕。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影沾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亦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亦黄昏。一声杜雨春归尽，寂寞帘拢空 月痕。这首《桃花行》，我想在念的时候大家已经感觉到歌行体的诗有一个特征，常常用到重复的句子跟词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教科书里常常读到的汉乐府，像饮马长城哭行啊，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你会发现他的他乡他乡，梦见梦见，远道远道是重复的。这个叫歌行体，就是唱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把前一句的某些句子在下一句重复啊，大家就会发现什么房前的大路，房后的小路，什么他就会重复重叠，叫做叠韵啊，叠韵的东西。甚至我想今天的流行歌有时候还是会用到啊，就是这个是歌行体的某一种特征。因为歌行体会变成民间歌谣的某一种记忆形式，所以你会看到它桃花桃花什么泪眼泪眼，它一直在重复啊。所以这个句法大家先去感觉一下，这是所谓歌行体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写绝句，写唐诗的绝句或律诗，我们很少重复字句，可是歌行体重复字句重复得很厉害啊。比如说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你看到桃花桃花在前面四句里面桃花重复了四次，每一句都出现桃花。这个如果你写绝句跟写律诗你都不可能这样用啊。大家再感觉一下，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它其实一直在对比花跟人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帘子，帘子外面是桃花，桃花在东风里面吹到都满地飘零了，然后帘子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早上起来懒得梳妆，晨妆懒啊，就是黛玉连化妆都不想化妆，就是那个生命的青春的形式好像到了，觉得有一点落寞，有一点颓废，有一点感伤。所以晨妆懒，特别注意这三个字的那个感觉，跟东风软，就桃花在风里面飘零，而人在岁月里也慢慢在落寞，所以不想化妆了啊，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啊，这是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他要讲桃花，可是又在讲人，在讲桃花的零飘零，可是也在讲人的感伤啊。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好，所以这个里面前面四句最明显，你可以看到四次重复的桃花构成的一个歌行的歌谣的这个形式。那其实后面还有桃花的这个重复啊，东风有意接帘拢，花欲窥人帘不卷，桃花帘外开仍旧啊，又是桃花出来，帘中人比桃花瘦。所以一直在比较帘外的桃花跟帘子里面的人啊，做一个相互对比的关系。花解帘人花也愁，如果桃花懂得可怜人的话，我看这个桃花也要发愁了。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林黛玉是在一个极其感伤的情绪里看花的，从葬花词开始，林黛玉每一次看到的花都是自己，每一次看到花的灿烂也是她自己生命的自负，每一次看到花的凋零也是她自己的死亡。好，所以因此从葬花词到桃花行，我们看到林黛玉的美学是一直在贯穿，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的幻化啊，它是一个花神的幻化。而她看到春天盛放的花的时候，她也都预知花的结局跟命运全部是凋零啊，所以她会有巨大的感伤性在这里。那风透香莲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闲胎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啊。讲到孤独，我们知道依凭着栏杆，依靠在栏杆旁边，常常是古代诗词里面对于人的孤独性的一个表情，就是没有事的时候靠在栏杆旁边，自己在自怜自伤的感觉，有点顾影自怜的感觉啊。所以用那个栏杆 斜日栏杆人自平，凭栏人向东风泣。靠在栏杆旁边，林黛玉在哭，啊，对着东风在哭泣。倩裙偷傍桃花笠，倩这个字，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理解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啊。我想女孩子的名字常常有倩这个字，其实倩是一种草，这种草它的根部可以拿来做红色染料的，所以过去的女孩子穿的罗裙，我们叫红罗裙，是用茜草染的红裙子。所以我们知道茜这个字为什么常常用在女孩子的名字当中，因为它是讲红色染料的意思。因为过去没有结婚的少女基本上都比较时兴穿大红色的裙子，所以这里讲茜裙是在讲大红的裙子。所以穿着大红裙子的一个少女靠在大红的艳红的桃花旁边，其实在讲生命的那个艳丽的那个感觉，桃花桃叶乱纷纷啊。所以从这里其实有一点转，就是让你觉得是灿烂，是春天的美，可是同时又是凋零的某一种感伤将要出现啊。然后画面拉远到了这个桃花桃叶乱纷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特写，特别讲到桃花的红跟叶子的碧绿都是特写，等于是镜头一直推推推推推到最近了，等于是一个镜头的一个切割。下面看一下，有一个句子是拉开了，就是雾里烟风一万株。好，我想在画面上，我希望大家感觉到，如果你看到一朵桃花是红的，一片桃叶是绿的，这是一个特写镜头。可如果你看到一万颗的桃花在雾里面，它就是远镜头。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我们今天用电影的角度来看林黛玉这首诗，有一个镜头在伸缩，它把我们带到每一朵花跟每一片叶子去特写完以后，忽然镜头拉开，变成雾里烟风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红模糊就不是看一朵一朵或一片，是一大片的红啊。那个桃花远看的时候是一大片的红的感觉。好，下面有一个典故是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到的，就是天机。天机是织女星，是在天上在织布，织出了一片银河，那个纺织机叫天机。我们民间过去的女孩子男耕女织，每一个女孩子都在家里织布，那是人间的织布机。可是天上的银河里旁边有一个织女星，她也在织布，她织出天上灿烂的锦绣出来，那个织布机叫做天机，啊，所以它等于是天上的星辰，也是在讲织女星。天机烧破鸳鸯锦，当然我们知道说织女星织出来的锦绣是最美的，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它织出了最漂亮的晚霞，啊，像鸳鸯样的那种锦绣的东西。春酣欲醒疑珊枕，啊，珊瑚的这个枕头，在过去的很多游仙诗里面常常用到这种所谓的珊瑚枕头啊、琥珀枕头啊这一类的东西，去形容好像是在天宫里面的一种生活啊。春酣欲醒疑珊枕，珊瑚枕头。侍女金盆进水来，啊，就是丫头端着一个黄金的脸盆把水端进来。因为这里面其实是形容织女星，因为她在天宫里，所以她用的珊瑚枕头、金盆都不是写实的，而是一个比较象征的一个说法。香泉饮沾胭脂冷，啊，一个冷冷的泉水被拿进来以后，因为要湿润那个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去沾那个胭脂，因为过去的胭脂是一片一片的要贴在嘴唇上用来化妆的，所以用到香泉饮沾胭脂冷，要把胭脂化开来，因为那个胭脂一片一片是浓缩的，他把它化开来去染那个腮红，啊，所以讲到女孩子的化妆，香泉饮沾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我们看到每一个诗人看到红色反应都不一样。我们通常觉得红色是喜气的，看到红色是艳丽的，可是林黛玉看到胭脂这么红，可以怎么比拟呢？好像花的颜色，好像人的眼泪。这是林黛玉非常奇特的联想，因为林黛玉整天在哭的，她刚刚用胭脂化妆好，她流下眼泪，那个眼泪就跟那个胭脂的红混在一起了，啊，所以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也是在讲林黛玉。我们都不太懂什么血泪，可是因为林黛玉他们就是过去他们都要用胭脂涂腮红的，所以她一哭的时候那个脸上那个泪就变成红色啊，就用血泪，也用抛红豆，因为红豆也是一种红色的东西啊，所以在形容林黛玉的泪水啊，胭脂泪这个色彩，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啊。我们记得葬花词里面也一直把人在比花，现在又一次把人的眼泪来比拟桃花的话，泪自长流，花自美。你眼泪流多少都没有用，花还是有它自己的妩媚。好像在讲岁月啊，那个岁月里面有一种无情，而这个无情你没有办法怪谁，也不是说你碰到了什么悲剧的命运，而是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亦干。你含着眼泪去看花，眼泪是很容易干的，可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等到你眼泪流干的时候，春天也过完了，花也已经凋零了。好，这是典型的林黛玉的心情。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尤二姐自杀以后真正的悼词是在这里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她在转啊，她在转什么耶律雄奴被割肢啊，挠痒啊，然后手帕又掉了，忽然讲说有人写了桃花诗，所以这一首长的桃花诗其实是哀悼尤二姐，所以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呼应。这是我觉得69回到70回的那个长篇小说里面的结构非常奇特，就是你刚刚觉得有一点收住了，尤二姐死了这么惨，贾琏在那边做佛事，可是你觉得对尤二姐的那个青春的死亡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悼念之词，可是没有。可是现在林黛玉这个东西出来了，可林黛玉并不是悼念尤二姐，对不对？可林黛玉是悼念桃花，林黛玉是用桃花象征了所有青春的少女的凋亡。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首长诗绝对有它压尾的作用，就是它真正把尤二姐的死亡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心情的抚平。所以70回里面把开玩笑的小场景跟沉重的东西其实是组合在一起，所以它的转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啊，并不那么简单到我们刚刚讲到说尤二姐就被忘掉了。其实在这里面尤二姐的某些感觉又出来了，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亦黄昏啊，就是这些花要凋零了，人也要死亡了，那花凋零的时候到处乱飞，而人疲倦好像到了生命的最后。这里面再讲花又在讲人，也在讲青春的岁月将要过完啊，所以那个预言性是特别清楚的。一声杜宇春归尽，我们知道杜宇是讲一种鸟，也是在讲西蜀古代的一个皇帝，那他死掉以后心里面的一种不甘心让他在每一年春天化成杜宇这个鸟，也就是杜鹃这个鸟出来不断的叫啊，不断的叫把春天叫回来，叫到他最后从里面喷出血来，把那个杜鹃的花染成红色。这是四川这个地方出来的很动人的一个故事啊，也就是李商隐的诗里面的望帝春心托杜鹃，讲的就是这个啊。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拢空月痕。那空月痕是一个最后花都走了，人也走了，剩下的是那一个帘子，帘子上看到的冷冷的月光留下来的一个空冷。我觉得林黛玉在暗示他自己的死亡啊，没有多久林黛玉的死亡，他自己的走掉，就是花落人亡两不知。他在葬花词里面已经讲过的句子现在再度出现，寂寞帘拢空月痕。好，我们看到宝玉一面走一面在看诗，对不对？看着看着他没有赞美，别人都说这个诗写得好极了，宝玉落下泪来。所以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一种两难，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朋友创作了最好的画，写出了最好的音乐，最好的舞蹈，你不一定是赞美，有时候是落泪。那个感觉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呕心沥血，就是他在作品里面把心血都用完了。所以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疼爱人超过艺术作品，你会觉得你宁可没有那首诗。所以你会发现宝钗、湘云、探春都在赞美诗，可是宝玉是落下泪来。这里面有一个层次的不同，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你关心的东西不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莫扎特最后在那边病到那么重的时候，发着高烧写他的镇魂曲，那很多人会觉得莫扎特哎呀好棒啊，幸好他最后撑了一撑，所以写出了镇魂曲啊。莫扎特的镇魂曲是他伟大的作品。可是每次你读莫扎特的传记，很奇怪，你到那个片段的时候，你的矛盾是有一部分你很盼望莫扎特不要写镇魂曲，好像觉得那个生命应该比他艺术更重要，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少掉一点绝望，少掉一点痛苦。那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两难，就是说可能大家有时候会不解为什么宝玉没有赞美反而是落下泪来，因为他已经读到了黛玉的心事，他知道黛玉要走了，那别人没有看到，别人看到是诗好，可诗好本身如果暗示的是人亡，我想宝玉绝对不要的啊，所以宝玉就落下泪来。那没有人跟他讲这是黛玉写的，他当然知道是黛玉写的，然后旁边的人还故意在骗他。那薛宝琴说，你为什么觉得是林黛玉写的，这是我写的。那宝玉就摇摇头说不可能。宝琴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杜甫可以写很悲壮的什么从菊两开他日泪，悲壮的句子，杜甫也可以写这种比较妩媚的句子。他觉得艺术家是可能写出两种不同的美学的，可宝玉摇摇头说不可能。宝玉认为真正的好的创作是心血，如果是心血他不可能是他人的，因为他不是在职业性的画画，职业性的写诗，他是用他的生命在写诗。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的美学观，曹雪芹的美学观认为最好的创作其实是生命心血，呕尽心血。因为记不记得曹雪芹自己写完《红楼梦》写的一把辛酸泪，大家都觉得这本书写得好极了，这本小说写得好极了，赞美它是伟大的文学。曹雪芹今天如果活过来在这里，他大概还是讲一把辛酸泪，他宁可没有。所以我想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好的文学对曹雪芹来讲是呕心沥血，是所有的心血。如果我们知道那是他心血的时候，你不敢赞美。我想我跟很多朋友提过，就是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书法家写书法都觉得哎呀美得不得了，就赞美他说你的字写得真美。我跟很多朋友提过，有一次在一个老师家里看到一个小条幅，是弘一大师晚年用他的血写的抄的佛经，你忽然就觉得你只会落下泪来，你不会赞美，你不会说哎呀这个字写得很美，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弘一在做什么事情，就刺血写经，用他的血在抄佛经，那是他晚年的书法。所以我想宝玉现在看到桃花诗，其实感觉到黛玉好像也眼泪已经要流完了，而这个眼泪流完他就是要走的意思啊。所以泪眼亦干是在讲这个东西。那宝玉跟他有前世的缘分，他当然知道懂得这首诗等于是一个镇魂曲啊，是一个死亡，是哀悼尤二姐的，也是哀悼他自己，是哀悼所有在现世里美丽的梦想不能完成的生命将要走掉的那个悲哀。所以宝玉就说绝对不可能。那薛宝琴就一定要强辩说这是我写的，宝玉说不可能，他说因为你没有经过他的离丧之哀，你没有经过他父母双亡兄弟姐妹离开所有的这个悲剧，所以你不会懂这个东西。那这是我一再提到说这里透露出曹雪芹真正的美学观，其实也是非常东方的美学观。在西方有时候会觉得艺术跟人之间还有部分是可以分开来谈的，可是东方一直觉得人跟艺术是不可能分开啊，他是什么样的个性他一定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啊。用这个角度在看艺术的创作，他说你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宝玉真的是黛玉的知音或者知己知心，因为他都知道啊，别人怎么骗他都骗不过，他说这个诗不可能是别人写的，只有黛玉会写。那大家就离开了，到了稻香村把诗拿给李纨看， 那李纨称赏不已。啊，注意，这里面就是凡是称赏不已，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不关痛痒。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说，如果你有痛痒在其间，你会不忍心。就是我们今天讲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以后，对着颜季明他的侄子的头，被砍下来的头写祭侄文稿，我们说那是天下书法里面最动人的作品，现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可是对颜真卿来讲，宁可没有那篇书法。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理解，就是我们都在讲说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一生最美丽的书法，可是我们读到最后说息而守衬，浑而有之，就是我现在带着你的头，我在写这篇文章，你知不知道我在写这篇文章，说浑而有之，如何如何的时候，你会看到颜真卿那个痛心到极点的那个状况。所以大概在历史上所谓的名作，艺术里的名作，大概都是最痛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背来背去的文天祥的《正气歌》，是他在临行前写的东西。所以因此我们在赞美文学的同时，有一个不忍，就是他是用生命换的东西。那如果是用生命换的东西，里面你很难去称赏不已。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粗心的作者，宝玉读完称赏不已就完了。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如果宝玉看到黛玉这首诗在那边说，哎呀，写得好极好极了，我帮你拿去报上发表，大概就完了。可宝玉这个时候只会落泪，因为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因为这首诗是预告，是一个预告。所以大家就开始谈诗社，说明天是三月初二，我们就起社，改做海棠社，把海棠社改为桃花社。那林黛玉做社主啊，上次是探春做社主，现在是林黛玉做社主。所以明天饭后就齐集潇湘馆，然后要拟题目。那林黛玉就有一点忽然有一点忘形，因为她刚写了一首桃花诗，她说那就献一百韵的桃花诗，大家写桃花诗。宝钗就比较理性，宝钗说不可以。他说桃花诗最容易写俗，因为古来写桃花诗的人最多，所以如果这样写下去一定写不好，都不会比你这首更好。这里当然如果我们多一点心机来想的话，就是林黛玉的桃花诗已经写得太好，宝钗大概想怎么写也超过不得他，就是宝钗在背后是有一个要跟人家争强的东西。好，所以当然我的意思说这可能是一种多心，可是不要忘记宝钗常常有透露出这种个性出来，就是我们不要做桃花诗，我们做其他的题目啊，再来想。结果第二天刚好是探春的生日，所以记得《红楼梦》里面的人其实他们的生日是有记录的。探春是三月初二，三月初二如果以现在来推算的话大概是四月初，所以他是什么星座你们大概也知道啊。所以我们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其实人物的那个个性，有的时候你用现在的比较年轻人喜欢玩的游戏去看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记录可以排出来的。好，排出来，就像我有时候跟朋友讲说，很多人都以为林黛玉是处女座，事实上不是，她是母羊。就她的个性其实也有另一种好强，而那个好强是她自己的好强，她不见得跟别人比的那个好强。那探春反而是稳定的，探春非常的稳定，而且记不记得探春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他是最懂得怎么去治产业的。就是探春很好玩，探春最后知道怎么把花园里面的水果花都让有人来管，然后卖到市场可以拿多少钱，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懂得经营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大概有一部分是个性的稳定，以及他懂得去打理生活，在现实里面也很稳定的一个个性的人。好，到这里我们看到又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贾政要回来了。可能大家已经忘掉宝玉快乐了好几年是因为爸爸不在家，就是宝玉的爸爸贾政被皇帝派去做有点像今天的督学，所以全国去考试学差，所以三四年没有回来。 可是走的时候曾经交代宝玉说每天写大字几篇小字几篇，现在老爸要回来了，宝玉想完了，我所有的字都没有写。好，我忽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就是如此，就是每一次老爸规定的作业等他出差回来的时候，大家就在那边拼命赶。那宝玉就父亲规定，他说古文观止要背，唐诗要背多少首，宋词背多少阙，这样背他都没有弄，他就每天在那边赶。后来这些姐姐妹妹就很同情他，说哎，我们来帮你的忙，你赶不完我们来帮你的忙。所以他们就安慰贾母跟王夫人，因为贾母跟王夫人有一点心疼，说这个小孩子每天在赶作业，赶到最后可能要生病了。最后宝钗、宝琴、探春、湘云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他的字，写多少大字多少小字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枪手啊，他们就帮他赶作业。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我记得那时候美术课的时候，大概要画，我们一般有60个人画30张画，用各种名字去教，这样子。那最好笑是每次发下来分数差好多，其实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可是那时候有一种很快乐的东西，就觉得在班上，就是因为你这方面大家觉得不错，所以你就帮大家画。那到数学课就有另外一个人帮大家去算东西，这样。所以那个大概是其实中学读书是很大的一个快乐。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人在帮忙写。到最后，所以最精彩的是宝玉就愁眉苦脸说：“爸爸明天就要回来，还差50篇。”50篇蝇头小楷，那个是最难做枪手的。过一会儿紫娟来了，我们知道紫娟是黛玉的丫头，紫娟就丢给她一卷东西，一打开是50张蝇头小楷，而且写的跟她的字一模一样。好，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有趣，就是说他们是前世的缘分，他们在这一世当中好像他也要为这个宝玉做很多的补偿啊，就是那个蝇头小楷的字。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一段来讲一下宝玉的几个枪手的角色。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